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大减价，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在5月26号至5月28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之二里说文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紫砂方面的非常有学术研究的，并且呢，也是在收藏方面非常有建树的李娇老师。李娇老师，您好。 各位好，非常高兴和藏友朋友们一起学习和交流。 其实呢，今天这档节目啊，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特别。我们是和这个映画轩的紫砂研究院一起来去举办的这样一个紫砂文化的推广活动。那么今天呢，李娇老师也是代表着映画轩的紫砂研究院为我们带来紫砂壶，也是为了发掘、保护、传承、弘扬我们的紫砂文化。那么今天李娇老师，我们谈论的是谁的壶呢？ 对，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把作品的话，我觉得很具有代表性。 嗯， 首先第一点呢，很多人喜欢紫砂壶的原因是因为它第一点可以浸盏茶香， 对， 而且紫砂壶彰显着使用者包括这位主人独特的审美层次，包括内涵底蕴。 嗯， 今天我们谈紫砂壶呢，你看历史当中啊，会对紫砂壶有过很多的文字记载，包括呢陆羽茶经当中有提到说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 哎， 真正懂茶道的朋友其实对于选择紫砂器来讲的话还是很讲究。今天我想先跟各位聊一聊它的作者，因为您会发现好的紫砂壶出自于名家之手的亲手的手工作品，和您在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商品壶，包括我们说拉坯的那些灌浆壶，哎，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有很大不同。 对，他今天这个作者是谁呢？要为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下，是来自于宜兴映画轩的紫砂研究所的副所长吴伯群老师，而且是我们的高工，工艺美术师。 嗯， 因为我们都说了，如果说要成为高工的话，在这个行业领域，您至少要从业有20年以上的时间。 对 对，包括有着非常好的师承，真正从小就开始跟着师傅一点一点学， 嗯， 才会有到今天的造诣。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把壶，确实是非常有说头。比如说他上过拍卖会，比如说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有馆藏性，是吧？ 嗯，对。今天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呢，这把壶的作品的名字呢叫祝楚壶，它也是吴伯群老师非常有代表性、代表他人生艺术里程碑的一把作品。 嗯， 在2016年的时候，他曾经上过拍，当然价格也是非常高的。 嗯， 另外呢，在2017年初的时候，也在宜兴的陶瓷博物馆永久馆藏。谈到这个博物馆的话，各位有机会去到宜兴，可以亲自到这个地方去参观、去了解一下。 嗯， 这个博物馆呢，在宜兴当地，它也算是一个殿堂级的一个博物馆。 嗯， 很多宜兴当地的艺术名家人生当中的一个追求就是希望一生当中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馆藏。 嗯， 目前呢在那儿能看到谁的呢？比如说一介泰斗顾景舟老师的作品， 顾景舟老师， 对，蒋荣老师的作品，包括28号刚刚离世的汪一仙老师的作品， 嗯， 等等等等，吕瑶晨老师的作品。那么今天各位能够欣赏到的吴伯群老师的这一把作品祝楚壶，他也是在那儿永久馆藏的。 对，非常的难得。而且啊，我想说的是，其实这把祝楚壶呢其实有很多的说头，比如说顾景舟老师研究的这把祝楚壶形呢，也是经过了10年左右的这么一个研究时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祝楚壶的形制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它其实是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老房子里边有那个架梁吧，叫大柱子，然后呢底下有地基，这两个的形制合在一起，然后经过一个艺术的加工，形成了祝楚壶这样的一个壶形。 对，中国自古有这个顶梁柱一说， 对， 对吧？所以我们都说了，承载栋梁之气，才有了柱础的由来，是过去那个奠定基石、大基石非常稳固之意。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做生意的一些朋友啊，或者从商一些朋友，对于柱础壶是尤其钟爱的。而且呢，柱础壶这把壶，它也是少有的金囊器的一个体现。因为我们它其实原身啊，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曲壶，它是由这个蜗牛，你看它一圈一圈像蜗牛贝壳一样，然后仿制而来。所以整个器型饱满之余呢，壶身从上到下它有一个弧度的划过，上下会有两圈金囊，然后在底托部分会加高，所以让你看起来既有圆润之感，而且棱角又非常的分明，手握感特别好。 其实它相比于我们日常当中所看到的市场上普通形制的这样的一个紫砂壶，它拿在手中会有一种清秀的感觉，也是因为它这个有金囊的这样一个特别的形制。 对，是的。而且今天在这儿呢，我除了本身它的形制之外，因为您要知道今天从壶身到壶钮，就是壶滴子，包括壶流、壶嘴的部分，还有壶把的部分，因为全部都是老师手工完成的，所以整个在它做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细节做的都非常到位。比如说你看它的壶流，它上面所有的金囊线和壶身是交相辉映的。而且一把好的紫砂壶，如果你拿回去的话，您把那个紫砂壶盖拿起来，然后把壶倒扣过去，它三点成一线，它是水平的。这个是老师真正手工艺的一个体现。 确实是这个高超工艺的一个体现， 要看细节。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款壶的，它的用的泥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对，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嘛，说听过一句诗，说万千珠宝珠宝何足取，一星紫砂最要得。其实说来说去的话，全世界中国一星一个地方会有盛产紫砂泥料。那么你紫砂泥呢，也叫富贵土，也叫五色土。那么今天这把柱础壶呢，用的是也算是吴伯勋老师世家传承的，封藏了近30年的一个老泥料清水泥。 老清水泥。 对，所以其实好的泥料啊，你也会发现，我们去市面上买一些紫砂壶，它感觉很消薄，然后颜色特别浓艳，就我们觉得好像掺了什么化工颜料的感觉， 太出跳了， 特别假的那种感觉。但是真正好的紫砂泥料，我跟各位说几个特点，就第一点，它的颜色是艳而不腻的，看起来很出彩，但是一看是很有质感的。然后它的质呢，粗而不燥，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说紫玉金砂，它里面为什么好呢？因为有颗粒感，但是你看起来是有着很粗的颗粒感，但它没有那么的粗糙， 对， 不是粗糙的感觉。然后您上手再摸一下，是润而不滑的，就是你看起来有一点拙朴的美、玉之美，你看起来是温润的，但是你上手一摸，它是有阻碍感的，而不是你在市面上买一些紫砂壶，就感觉就是滑呲溜的感觉，你一摸过去感觉腻手的感觉，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对，确实是它的这个放出来的这个光彩，包括它整个颜色的表达，都是一种内敛的感觉，就是符合中国人的这样一个个性嘛。另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光给大家介绍的这把叫柱础壶，我们还带来了吴伯勋老师的一款另外的一款壶。 对，其实这把柱础壶算是他人生也是里程碑的一个纪念意义，所以这次呢，吴伯勋老师也是为了响应这次非遗文化的传承，特别把自己的经典之作带给大家。另外这一把器型，可能我一说的话，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就非常熟悉了。我们曾经开过玩笑说，每一个男士人生当中如果玩紫砂的话，都会有一个石瓢梦。对。就是都喜欢石瓢壶，所以今天的第二把作品呢，我们跟各位来说一下，是一把石瓢的作品。对， 其实这把石瓢呢，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提的，和顾炯哲老先生其实也是有 相名石瓢 啊，相名石瓢，真是天价的这样一把壶啊。其实呢，石瓢壶在市场上受到认可，也是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普遍看到的飞源纪方。 对， 这样的紫砂壶， 对， 但是呢，石瓢这样一个造型呢，是属于三角形的， 对， 类似于三角形的， 对， 它的壶身、壶柄、壶盖都呈现出一种三角的这样一个经典的造型， 对， 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清丽秀雅的感觉。 对，其实石瓢壶算是中国异形壶的一个典范和鼻祖，就第一点呢，它算是光素，但是它的整个的耳把你会发现它也是三角形，那种飞耳把是尖的，然后它的壶流呢都是直壶流，对，因为我们平时看一弯流也好，二弯流也好，这个直流啊，就是直的嘴儿其实是比较难做的，因为如果你做不好的话，你出水收水的时候就会离离搭搭往下躺，那样的话这个壶做的就不好。 对， 那么真正好的直流的壶，就是你出水很顺，你收水很得当，这是好的作品。而且刚才您也谈到它是有底足的，它底下还会有三个乳钉的三角底足，这个是承载着整个石瓢端庄俊秀、钟灵俊秀之美。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跟各位来讲一下它的这个壶钮，就是壶滴子的部分，它像一个拱形的桥梁， 桥梁， 对，这个 个也算是打破了中国的紫砂壶过去就是圆形滴的那样一个规制，就是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唯美。有一点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到了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比较喜欢喝一些清茶，对，包括半发酵的一些乌龙茶呀、等等， 对， 那用石瓢壶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属于矮壶身阔口径，对，一般高壶身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泡一点老茶， 就闷茶嘛， 对。但是今天我谈到这个器型之外呢，您刚才谈到了顾景舟老师那把特别传奇的作品向明石瓢壶，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把光塑，因为它上面还有吴湖帆给画的画，对，算是两位名家合作。今天这一把呢很出彩的一点就是它几乎和向明石瓢壶如出一辙，它在上面也有绘画，对。今天吴伯勋老师在上面同样绘画了竹子，还提了一首诗，就是既有诗情画意，然后呢也有茶香四溢的一种美感，我觉得这才是中国自古所提倡禅茶一味的该有的一种意境。 我们其实看到这把壶的时候，我的感觉啊，给我的感觉确实是能展现出吴伯勋老师在这个书画方面的造诣，同时也能展现出他的这样紫砂制作技艺的精妙。其实呢，石瓢这个造型看似非常简单，但是没有几十年的这样的底蕴是很不好做的，就是要有行运嘛。另外一点就是他在壶身上，就像李娇老师刚才说的，他已经画上了这个竹节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呢，正是代表了紫砂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因为紫砂壶历来被称为这叫文人壶嘛。 对，然后今天这把壶我觉得更出彩的一点在哪，它和刚才那把铸鼠壶不一样的主要特点在于泥料。 泥料， 今天呢我们说不同的泥料，刚才您也谈到泥形工款，但其实真正看名家作品我们也讲究个气韵神形。泥料呢是每一把紫砂壶的灵魂，所以这些名家在做壶的时候其实对泥料的选择是非常慎重的。这一把石瓢壶各位拿到手上的时候会觉得很惊艳，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也许没有见到过这种泥料，它其实是叫老段泥，还有一个俗名叫芝麻段泥， 芝麻 不是黄金段泥，它的颜色是要比黄金段泥更加的偏暗一点，上面就跟有芝麻点一样，所以那叫芝麻段泥。这个泥料其实在明代的时候开始有着紫砂壶记载，那个时候就算是御用的泥料，对，然后清代曾经都有那么几十年就是记载当中这个泥料就以为是没有了，后来呢在宜兴当地修路修矿的时候一不小心又挖出来一点，那么现在在硬化轩紫砂研究所呢，因为要搞这种研究，所以会有一点留存的泥料，这次拿出来给大家做一把石瓢壶，所以这个泥料是非常珍贵的。 刚才我和李娇老师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把石瓢壶，还有我们这个吴伯勋老师非常有代表性的铸鼠壶。其实在市场上吴伯勋老师所制壶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之前我们去到这样紫砂研究院的时候呢，其实吴伯勋老师非常有个性，是不愿意见的，因为他觉得市场上一直在追捧他的价格，用这个钱去衡量他的一个艺术品其实是不愿意的。但是呢因为有着这样一个紫砂文化的推广活动，而且我们是代表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平台去见吴伯勋老师的，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七组这样的壶， 对， 而且价格可以说是以一个交朋友的价格带给大家的。 是今天的价格呢，我跟各位来说一下，可能会让很多朋友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今天的价格我先说一下是599元。 599元，在市场上。不要说收到吴伯勋老师的壶了，可能 壶盖也买不着 壶盖也买不着，可能见都见不到。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您确实是可以拿到的。而且我还要说，就是它的真实性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今天是这样啊，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对紫砂壶的行情有着一定的了解， 对， 所以今天呢谈完这个价格之后呢，我们要代表吴伯勋本人，包括宜兴市硬化轩紫砂研究所，因为这些都是名家自发性组织的这个公益性的一个机构，那么他们出品的在泥料上到包括老师的工艺上都是保真的。我们今天呢每一把壶，不论是馆藏和上拍的那把铸鼠壶，还是把经典石瓢壶，每一把壶都会有一壶四款。这个印章在上面，各位回去之后要看清楚，因为这个见章如见人，相当于老师亲工在底款，就是壶盖壶底部、壶把的底部、壶盖的内部都会有一壶四款这个印章，上面写着吴伯勋制。还有呢，今天我们每一把壶都会单独给各位放到一个收藏盒当中，然后呢，里面都会有一个珍藏的收藏证书，上面的签字是吴伯勋老师每一把壶都是他自己亲手签的，然后那个印章的签章都是他自己亲自压上去的，就是保证每一把壶都是他亲自手工独立完成。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您承诺了，我们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把吴伯权老师的石瓢壶和柱柱壶完全由他来亲手制作的，所以您大可以放心，599元带走吴伯权老师的石瓢壶和柱柱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到府，您验货满意后再付款。其实啊，李娇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谈的是不光是这一把壶，其实更是一个紫砂文化。 紫砂文化 这两把壶确实是能展现出紫砂文化当中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经典的圆润的这样一个石瓢壶的这样一个造型，另外一把壶就是柱柱壶，这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它的形制是有那种棱角的，而且呢它整个的壶身是一个非常圆润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今天让各位看了两个经典的器型，用了两种经典的泥料，代表着一代名家能够呈现给各位的传承中国紫砂历史的这样一个风骨和风韵。 对啊，但是今天呢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亲手拿到吴伯权老师所制的这款这个柱柱壶，它的形制和它所用的泥料是我们在紫砂研究所紫砂这个馆藏里边是完全一样的， 对 吧？ 对，今天呢那把馆藏的柱柱壶，它的泥料器型包括作者和在宜兴陶瓷博物馆永久馆藏那一把壶是如出一辙的。对，然后今天那一把石瓢壶用的泥料也是宜兴硬化轩紫砂研究所特别研究特批来做的，因为这种老断泥就是芝麻断泥的泥料，其实在市面上你很少能够见得到，这个泥料非常贵。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把石瓢壶和这把柱柱壶在市场上是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更何况有吴伯权老师精湛的技艺在其上展现，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北广生活时间的特别节目二里说文玩呢，也是希望把好的文玩好的壶能够带给大家，能让我们百姓收藏得起。那么今天呢这么好的一个机会，599元，599元您没有听错，就可以带走两把吴伯权老师为大家所制的壶，而且每把壶都有吴伯权老师的签章，而且都会出具证书，一壶一证。而且呢北广生活时间这样一个平台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有的这样一个购物平台，所以您大可以放心，我们承诺您拿到的每把壶都是真实的，而且都是蕴藏着非常难以计量的紫砂文化的，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上府，您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大可以放心。其实啊，说到紫砂，从矿物质到我们最后成型的紫砂，一把紫砂壶呢其实承载的不仅仅是一捧茶，其实更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其实我们一直说看字识人，看字识人嘛，拿到这把壶上手去把玩以后，那种温润的感觉，包括它的造型的感觉，能够看到吴伯权老师在其中投入的匠心，投入的心思。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会说说为什么很多人现在都要藏一把名家的而且要手工壶呢，其实在外面你去买一把普通的紫砂壶，其实买的渠道是挺多的，但是呢名家紫砂壶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第一点，我们说用紫砂壶它只能证明哎，这个人爱喝茶会喝茶，还是很讲究生活的，但是如果你要用一把名家的亲自给您做的手工壶，它代表您不一样的能力身份和体现。今天是这样的，有一点点遗憾的一点，可能对于各位来讲就是它特别少，因为今天就七个机会， 只有七组， 但是各位也能够理解，因为每一把壶我们承诺给大家也是吴伯权老师想告诉各位的，都是他手工亲制的，所以他不可能像市面上那些紫砂壶说你要多少有多少，这个各位是要放心。而且我们今天说了，无论他上拍的还是馆藏底下落的款，都是吴伯权制而并非监制，亲制壶很重要。今天我们不论从证书上还是底款上把款上盖内款上，给各位再承诺一遍，今天各位能用这个价格拥有回去，一定是老师的亲制作品。 而且呢我们不想说它的这个壶所蕴含的这个投资价值等等等等的，但是您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对对对， 或者说您可以去找一下吴伯权老师的资料，可以说这样的难得的机会能够收到真的吴伯权老师的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上府，您验货之后看到吴伯权老师那个精湛的技艺之后，真的是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喜欢这两把壶，尤其是它的泥料，尤其是它的做工，尤其是它还有这样一个吴伯权老师亲手签名的证书，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大减价，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是的，那涨价迫在眉睫，将不再享受1999元订购一年装三盒野生海参的优惠，也不会再享受到厂家免费赠送的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水洗夏凉被床了，光赠品就要将近1000把块钱了。但今天为弥补大家对于涨价通知的遗憾，凡是打进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只要订购一年装的野生海参，这两样赠品全部免费赠送， 是 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丰台区的刘阿姨就说了，民以食为天，还是得从饮食入手。今天1000多块钱就能吃小一年的海参，这个投资啊很有必要。还有家住通州区的徐女士说，每次啊带孩子吃一次洋快餐都得180块钱的、真不如给他包顿海参饺子吃， 没错， 价格还实在。不过呢，这还有一位家住大兴区的陈大爷就说了，说吃了那么久的鲜鱼鲜海参，确实感觉不错，好习惯总是要坚持的，你们打算涨多少钱呢？ 哎呀，陈大爷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具体的价格调整我们也没有接到通知。不过就目前的市场需求来看啊，野生海参至少得3000-4000一盒。 对， 但这次涨价的涨幅应该会在50%左右，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一盒涨了1000块钱，三盒呢就是涨了3000块钱。 哇！ 但是今天1999元就能带走三盒的野生海参，提醒您，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优惠政策了，别犹豫，现在就来参与活动吧。40071061084007106108。 Trying to make your heart feel like a glow. What it needs is love, love,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found. Oh,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有123位的朋友订购成功了。最后一天享受15块钱吃野生海参的机会，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有朋友就说了，我也想尝尝野生海参，只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告诉您，海参啊虽然属于高档食材，但做起来和普通食材是一样的，炖汤、爆炒、煮粥、拌馅、摊饼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特别的简单。 是的，那都说会泡海参就会做海参大餐，所以最后一天推荐，凡是打进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们，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一煮一焖，想吃 Q 弹劲道的，想吃好嚼易烂的，完全可以根据焖煮的时间来决定，操作简单，泡发海参更省心。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花1999元订购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就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水洗夏凉被一床，光赠品啊就已经1000把块钱了。但今天连同一年装的野生海参，一共才花到1999元，这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福利了，所以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谁在撩动琴弦？ 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我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前一些日子呢已经讲了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感染，其实是非常多见的啊，有60%左右的人呢都可能因为糖尿病感染以后出现一些并发症，特别是呼吸道的，然后是泌尿系的，还有就是皮肤上的。那当然这个急性糖尿病急性感染的并发症啊，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炎症，因为这个血糖高呢使得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低下，这样呢就引起这个感染发作，这是一个。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你比如糖尿病性的低血糖反应，还有糖尿病性低血糖昏迷，第三个呢就是糖尿病酮症，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第四个糖尿病非酮性高渗性昏迷，还有就是糖尿病乳酸中毒和昏迷。像这些呢嘛都是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其实呢这个急性并发症有很多呢，它急嘛那就是说它比较厉害比较严重，而且它的后果也可能发生非常不好的一个后果。因此呢糖尿病病人也就要特别注意预防，最好不要发生急性并发症的出现。那么这个也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呢就是你要经常监测你糖尿病应该监测的项目，再有就是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当然其他的一些糖尿病的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呢也应该经常注意。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呢就是糖尿病性低血糖反应以及糖尿病低血糖引起的昏迷，这是它的这个急性并发症的之一。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是糖尿病低血糖症呢？一般我们正常人的血糖啊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波动的，比如低 1.14 个毫摩尔到 6.66 个毫摩尔，就是80毫克到120毫克分升之间，就在这个范围之内。由于各种原因呢它引起了血糖浓度的降低，让它小于了2.75个毫摩尔，就是每分升50毫克的时候就引起心悸啊、多汗啊、手抖啊、烦躁啊、抽搐啊，甚至于昏迷，这一系列的综合症就称它为低血糖糖尿病低血糖症。那么患者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生低血糖呢？第一个就是胰岛素的用量过大了，或者病情好转以后啊没有及时的减少这个胰岛素的剂量，就是调整它，使用混合性胰岛素时长效短效这个剂量比例不当，长效胰岛素的比例过大容易引起夜间的低血糖。所以用这个胰岛素的朋友啊应该特别注意，特别是老年朋友，现在用胰岛素的呢也比较多，效果也比较好，在预防性这个血管系统的并发症上呢它有这个非常好的作用。但是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指导，和自己一定要在注射的时候这个量不要随便多了随便少了。第二个呢还有就是胰岛素注射的部位胰岛素的量吸收不一致，时多时少就引起了低血糖。还有就是注射胰岛素后没有按时进餐，或者因为食欲不佳没有吃够规定的这个食物量，所以像这些呢都是因为这个胰岛素的量的事儿，经常引起低血糖。还有就是临时你活动量特别大，没有预先把这个胰岛素的剂量把它调整， 或者你临时吃东西吃多了，这个能量多了，没有及时的调整这胰岛素量，还有就是注射时候不小心把胰岛素注射到皮下的小静脉里头了，那它就吸收的非常快，那这样降血糖的速度就很快，这样引起低血糖。还有这个脆性胰岛素的患者，病情不稳定期间容易出现这个低血糖症。再有就是服用这个磺脲类的降糖药物用量过大的时候，它是这个引起低血糖发生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应该注意的呢，也是我们平常糖尿病病人呢发生低血糖以后的最主要的原因。比如这个磺脲类的口服药，像这个优降糖啊、美比达呀，或者达美康啊等等这些，还有就是一般的用药，比如解热镇痛药保泰松啊、阿司匹林啊、还有磺胺啊、辛德胺、吗啡啊，还有就是一盐井，就是这个抗痨的药物，这些药物在用的同时，它可以有加强降血糖作用而引起低血糖。它就是这些药物，刚才我讲的，它都会影响血糖，让血糖降低，这样引起了低血糖。再有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啊，在妊娠早期或者是刚刚分娩后的数小时内，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患者在妊娠期间啊，他这个胰岛素都是要用胰岛素控制的，但是生产以后他就很快的可以这个胰岛素的水平啊就要下降，要把它降下来，这个时候也容易发生这个低血糖。再有就是糖尿病肾病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人，体内的药储留的时间呢延长，就使得这个低血糖发生了。最后呢就是自觉和不自觉的低血糖反应以及低血糖昏迷都会引起反应性的高血糖，就是你知道或者你不知道这是一个低血糖的反应，或者是低血糖的昏迷，这样就引起呢就是低血糖以后它有个反跳，高血糖发生，然后就可以持续的数小时或数天，这个时候胰岛素用量过大了，就容易引起低血糖，使血糖不稳定程度这个加重。所以像这些吧，其实糖尿病病人都应该特别注意，而且特别是你用这个胰岛素的人，那就应该啊更加注意。那么低血糖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大家说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就是这个你降糖的药物和你的活动量，一个药物，一个你的食物，一个你的运动，这三项你已经不匹配了，因此它最后得到的结果呢，就是血糖不能控制在正常范围，不能稳定。血糖是我们这个组织里头细胞能量代谢的重要的来源之一，所以生理条件下呢，大概有 60% 到 70% 的机体的能量是来源于葡萄糖分解，而其中的 60% 它是提供在中枢神经系统，主要是我们的大脑，因为大脑主要是用葡萄糖来产生能量的。这个正常来源我们知道啊，这个一个是食物的消化给我们补充葡萄糖，再有就是体内的葡萄糖的一生，再有就是肝糖原它分解，然后就供给我们身体的血糖的，供给我们身体葡萄糖的利用。低血糖症是一种病理的反应，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低血糖症的发生呢，它源于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过多，也可以由于内源性的葡萄糖生成不足，但是通常是多种原因导致血糖下降，引起中枢神经系统葡萄糖的供应不足，然后功能异常，就产生了一系列这个低血糖的症状出现。那低血糖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有哪些造成哪些这个危害呢？第一个，发生低血糖的时候，患者体内的肾上腺素、生长激素还有胰升糖素等等这些分泌，这些激素就增加，这些激素增加它是对抗胰岛素的降糖功能的，所以就引起了这个反应性的高血糖，这些就是使血糖升高，就往往表现为血糖过高，尿糖呢也过多，对糖尿病病人控制不良的影响，就发生不良的影响了，就是在你在低血糖过后，由于体内它拮抗胰岛素的这个能力增强，这样就使得血糖呢反应性的升高， 然后呢又血糖过高啊，尿过多了，所以就对于控制血糖就发生了不良的影响。第二个呢，多次反反复复的低血糖可以使糖尿病患者的脑细胞受损，长期持续性的低血糖就会导致脑细胞不可逆的这种损伤，比如出现反应迟钝啊，甚至于留有痴呆的这个脑痴呆的这个后遗症出现。再有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反反复复的发生低血糖反应以后，就引起糖尿病的病程加重，比如影响智商，甚至于呢发生低血糖偏瘫呐、精神样的发作、精神病样的发作呀、昏迷呀，甚至于引起了死亡。第四个呢，就是低血糖使糖尿病患者呢，尤其是老年患者的心脏供能供氧的能力受到影响，而发生心律失常。常见的心律失常有房颤，还有食早。此外呢，甚至于可以导致急性的心肌梗死。第五个，对于糖尿病病人不良的影响，就是低血糖治疗不当的时候可以诱发脑水肿或者脑血管意外或者低血钾症。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重的一些合并症。最后一个呢，就是低血糖时候肾上腺素分泌增多，使血压升高，从而就导致了心脑还有视网膜以及肾以及末梢血管的代偿性的功能减退，就促使这些器官的病情加重，最后就导致一个严重的结果，你这个低血糖糖尿病昏迷就非常困难，抢救起来非常困难。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不管是在古代临床应用以后啊所得出来的非常好的结论，以及现在医学的研究已经肯定了西药学的药理的价值，肯定了灵芝的药理价值。因为这个灵芝里啊含有非常好的一个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还有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还有腺苷和腺苷的衍生物，以及三天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14种氨基酸，八种我们人体不能合成，还有这个14种微量元素，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B1 B2 B6 这些物质。那这些物质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它能够这个很好的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这个抗衰老啊，抗氧化啊，净化血液啊，降脂啊，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啊，以及稳定血糖，还可以减轻一些药物和化学物质不良的反应。那灵芝呢是一个免疫调节剂，对身体的免疫功能特别是防御功能有良好的双向调整作用。当我们人体免疫建设功能降低的时候，灵芝呢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细胞和体液免疫的建设的功能，来使我们的这个抗病的能力增强，还有蛋白免疫球蛋白的形成啊，应答反应形成的快。然后当有这个身体有各种变态反应或者是免疫损伤的时候，灵芝可以抑制亢进的免疫水平，使我们身体得到一个稳定。所以这个灵芝呢，比如灵芝酸，还有提高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还有就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细菌和病毒和抗逆的能力，减少我们这个对我们身体的炎症的侵害。所以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因此它对很多常见病啊、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在预防上以及在促进康复和自愈能力上，消除或者是减轻症状上，经常用灵芝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现在的灵芝呢，研究呢也认为它真正具有气血双补、调节阴阳、扶正固本的作用。其原因就是因为灵芝啊，它不是对某一个病，不是对于某一个脏器，它还是通过了 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的所控制的网络，使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得到稳定的状态、平衡的状态，这样就使着内因或者外因产生的疾病的因素得到消除。特别是灵芝里的灵芝多糖，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胰岛的 B 细胞修复它，自动的修复它，让它有很好的发挥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而稳定血糖。同时呢，像灵芝酸 AB 啊，能够很好的延缓肠管内葡萄糖的这个吸收，还有就是能够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那么这些最终的结果呢，都是使血糖下降。那么灵芝里头很多东西又能够促进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维护在正常的范围，这样呢使得这个糖尿病病人的血糖能够得到控制。而常用灵芝的人，他是不会产生低血糖的，他不产生这样的副作用。所以呢，在这个糖尿病病人啊，用灵芝上可以得全身得到非常好的维护。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沉下，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